Everybody

笑着我，当我爱。

是我，我叫做金浩，我叫做弹头，去读你以后，我推到幕后，叫我在上海，自己要加油。 すぐ会い

管你这个设计不行啊，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？重新做。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，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？ 其实我真得跟你好好吐个槽，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？ 再做不好，我 这个人 出 去没想意的， 一天到晚 你说我这也 跟着你这个卫生， 你这么不知足， 你可别后悔。 有人微笑着浮，Under your eyes, a blue I see the light I never had before。 活力 music， 不听话，只听歌。

这样，以为能够功德圆满，最后勉强好聚好散。 走以后，你现在的世界。

起，渐渐变成悬疑，更不更美丽。我在模糊了期待，就有勇气再重来。暂时不明白，但我愿意等待。谁记得谁痛苦？ 走，不必回头，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。

我有些累了，我问我们都怎么了，再不想棋逢对手吧，哪怕爱着恨着或算着，突然有了很多新的，但却痛到不能选择。